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来关注比让韩国人的房价高涨数据更感到担忧的是，韩国最新的一份数字显示，韩国的房屋空置率呢，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一个警戒线的地位。一边是房价高企，一边是房屋空置，这该如何解释呢？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走进俄罗斯，来关注俄罗斯人对于本国红色旅游线路的热度开始增加，而这都是因为中国游客的热情和频繁造访引发的。好了，欢迎您走入我们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来关于韩国的经济话题中呢，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就是韩国首尔地区房价的快速上升，甚至导致了韩国政府呢，也采取了一些类似于中国的限购政策来限制房价快速上涨。然而最近一个新的调查出台了，它和房价快速上涨出现了一个反作用。今年的五月，韩国国土交通部和韩国市政府联合发布了2017韩国住房的实态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呢，全国的住房空置率已经升至了 6.5%， 部分地区的空置率甚至超过了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的 10% 的警戒线。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日本目前是全球公认的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但是韩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超越日本。仅2016年底，韩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 14% 左右。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韩国迈向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排名在第一位，而去年韩国全国的新生儿人数才35万人，创历史最低纪录。这样一种趋势之下，房子怎么能不空置呢？来听报道。 我现在是在韩国首尔市的中路区，这里的总人口中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呢是高达 20.8%， 是首尔市内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附近的居民告诉我说呢，在这里有很多像这样老年人去世之后一直闲置下来的住宅，比如说这所住宅呢已经闲置了大概有3到4年的时间了。 据首尔市政府最新统计，目前首尔市闲置房达到9.4万套，近一年内增加了18.9%。韩国国土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近10年间，庆州、罗州、丽水等韩国东部和南部7个城市的空置房数量以年均6%的速度增加，部分甚至超过了10%的警戒线水平。去年，韩国人口自然增长规模同比大幅减少了42.6%，导致住房需求逐步减少。然而住房的供应量却在持续增加，今年一季度韩国新房供应量同比大增60.7%，创下15年来的新高。另外，由于近年来韩国的汽车、造船、钢铁产业持续低迷，重创了以这些产业为支柱的庆尚道、全罗道等地区的经济。去年这些地区的雇佣人数同比减少了2.7%，人口的流失导致地方城市的空置房进一步增加。虽然房地产业只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但是与其相关的产业多达数十个，占到了韩国 GDP 的50%左右。住房空置率若持续大幅攀升，或将导致楼市量价齐跌，使韩国房地产市场处于长期疲弱的局面，进而对宏观经济造成风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北半球的五月是全球登山爱好者们的福日，因为在五月份呢，被公认为是登山的最佳季节。 在所有登山爱好者的终极梦想中，珠穆朗玛峰五月份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刻。前不久，中国的无腿老人夏伯渝第五次挑战登顶珠峰成功，成为了一个励志故事，广为传播。然而呢，就在此后不久，在日本却有一个悲伤的消息传来。日本著名的登山家笠城史多5月21日无氧冲顶珠峰死亡。消息传来，日本举国上下都十分的惊愕，因为在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笠城呢是一个励志的典范，他曾经多次挑战世界高峰，甚至被冻掉过9根手指，只剩下1根手指的，依然坚定不挠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笠城史多今年只有35岁，私讯传来之后，他的父亲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对儿子来说，比起交通意外，相信遇命在他心爱的珠峰总归是件幸福的事。 21号，笠城史多的遗体被送往加德满都的一所医院，他的真正死因将待尸检后确定。笠城于4月17号从日本出发前往尼泊尔，4月27号抵达珠峰大本营，原定于本月21号正式开始登顶珠峰，但他在当天清晨因身体不适离开团队独自下山，后被发现时已经去世。笠城今年35岁，曾以单人无氧方式攀登世界6个大洲的最高峰。所谓单人无氧登山，是指登山者不借助他人帮助，不携带氧气瓶登山，是最艰难的登山方式之一。虽然征服了世界6个大洲的最高峰，但笠城在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时却屡屡受挫。 初めてです。登れなかったのは。 2010年5月，笠城在攀登尼泊尔境内海拔8091米的安纳布尔纳峰时，曾遭遇雪崩，这危险的一幕也被他用摄像头记录了下来。仅3个月后，笠城又再次启程，这次他将对珠峰发起第二次挑战。 これからエベレストに行きます。単独無酸素登頂とインターネット生中継。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2017年，他共7次向珠峰发起挑战，都没有成功登顶。其中，在2012年进行的挑战中，笠城在位于海拔8200多米、气温达-20摄氏度的雪坑中被困2天，因冻伤失去了9根手指。仅剩1根手指的他，又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连续3年尝试无氧登顶珠峰，也均以失败告终。笠城生前曾多次表示，勇攀高峰的过程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在逆境和疼痛中坚持，也让他变得更加谦卑。每年3月到5月是珠峰最热闹的季节，5月中旬至下旬这段时间，由于天气较好，更被视为冲顶的黄金时期。据尼泊尔旅游部门公布的数据，去年尼泊尔政府共发放373份许可证，创历史新高。而今年截至4月底，尼泊尔政府已向346名登山客发放了攀登珠峰的许可证。由于多数登山客会配备一名当地向导，这意味着今后数周实际将有大约700人攀登珠峰。大量登山客蜂拥而至，也让珠峰不堪重负。3月，珠峰南坡开始接受大扫除，仅第一天便清理1200公斤垃圾，预计总计要清理100多吨垃圾。 也许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为什么像笠城史多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挑战珠峰可能会遇命死亡，但是像夏伯渝这样的无腿老人也能够登顶成功呢？其实在登山界，珠峰登顶呢是有很多的方法，而笠城史多采取的就是最最自然的，也就是不使用夏尔巴向导和氧气的情况下独自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是最大的挑战。如果说登顶珠峰是站到了地球大陆的顶点，那么无氧登顶珠峰则是顶点上的终点，无氧独立登顶珠峰呢，则是终点之上的王座。在没有足够的氧气供给和夏尔巴向导的协作情况之下，风险和难度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城之声，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最新内容。俄罗斯旅游署新闻处日前发布了消息称，中国游客在2017年为俄罗斯各领域带来了18亿美元的收入，仅圣彼得堡仪式收入就达4200万美元。数字显示2017年共有147万中国游客抵达了俄罗斯，同比增长 14.7%。 像莫斯科、还有滨海边疆区、圣彼得堡、阿穆尔州和伊尔库斯克州等传统热门地区，中国游客数量稳步的上升，2017年一共接待了 85.1 万名中国游客。而实际上，中国游客带来的18亿美元收入呢，并没有达到俄罗斯的期望值，俄罗斯对旅游业抱有更高的期待。受2018年世界杯的影响，俄罗斯会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游客的视野。据估计，来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中国球迷有望达到5万名左右。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俄罗斯的红色旅游。很多的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是为了怀旧，是一份怀念过去美好青春时代的记忆。那么这类游客呢，也是以年过六旬的游客为主。而这些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虔诚地寻找着俄罗斯的红色旅游的遗迹呢，也是引发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很多的俄罗斯人借中国游客追寻俄罗斯的红色旅游，反观自己，他们也对苏联历史越来越感兴趣，也使得一些俄罗斯人开始投入到俄罗斯的红色旅游线路当中。可以说，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的旅游线路呢，也使得俄罗斯民众更加关注自己苏联时期的历史，开启那个时代的红色经典复古游。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中国红色之旅越来越受欢迎。最近10年时间里，中国参访革命历史遗迹的人数超过了40万人次，俄罗斯的红色之旅也开始复兴，而且能够承载过去记忆的旅游景点几乎到处都是。俄罗斯人对与苏联有关的所有事情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中国客人的刺激。很多中国游客，尤其是老年人，能够亲眼看着有着共同革命过去的国家，是他们来俄罗斯旅游的主要动机。 2004年，中国出现了红色之旅概念，国家通过的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带来了实际结果。全国创建了66条旅游路线，政府从国家预算拨出10亿美元用于重修和建设历史遗迹，以促进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几年之后，红色之旅一词在俄罗斯也出现了。当时我国革命旅游路线的倡议者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该州的负责人谢尔盖·莫罗佐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我们是俄联邦红色之旅的倡议者，7年前我们开始考虑在2017年庆祝十月革命100周年和2012年庆祝苏联建国100周年之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能为我国提出怎样的倡议呢？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振俄罗斯人对列宁和其支持者以及那个年代所发生事件的兴趣。要知道，我们在逐渐将这些历史忘却，首先我们把图书馆基础设施建好，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中国这些年发展红色之旅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能够增加来我州参观游客数量的有前景的好项目。这样2013年俄罗斯有了乌里扬诺夫斯克、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旅游线路。 据莫洛佐夫州长为我们介绍，这是第一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旅游产品。俄罗斯7日游中包括3座城市，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917年发生十月革命的圣彼得堡和列宁领导苏联政府和走完人生之路的莫斯科。不久后，红色之旅路线中又加进了喀山市， 因为列宁曾经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过。 对于参访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来说，红色题材是最耳熟能详的概念了，因此几乎在所有的旅游路线中都能看到与共产主义历史、与二战共同敌人相关的各种遗迹。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执行会长亚历山大·阿卡莫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尽管可参观的地方相当多，但暂时还不能说中国游客差不多平均分散在所有的红色之旅城市中。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绝对的翘楚，今年前三个月在免签框架下有 6.7 万人前来访问，同比增加了一倍。在圣彼得堡，红色路线中最受欢迎的是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和埃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后者不仅是世界大型艺术博物馆和设计综合体，同时也是1917年发生主要革命事件的地方。在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特别受青睐，中国游客喜欢以其为背景拍照。 据亚历山大·阿卡莫夫介绍，红色之旅路线上的城市和遗迹清单在不断扩大，同时加入友好中国项目的旅游基础设施清单也在不断补充，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中国客人提高服务质量。 红色之旅中的很多遗迹位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地理上的接近以及签证手续的简化大大刺激了中国游客前往这一区域的兴趣。弗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这些主要的红色之旅接待城市在向大家讲述二战时期中苏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比如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旅游公司提供的珍贵记忆旅游路线，对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历史进行了讲述。这条首先针对亚洲邻国客人的旅游路线包括船岸街上的纪念综合体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军事历史博物馆。 阿穆尔州也有发展入境游的宏大计划。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并非是最大的联邦主体，但是该区计划每年接待100万中国游客。这种规划主要依托于2019年将要建成的中俄阿穆尔大桥。这座大桥将把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和对岸的黑河市连接起来。 除了各种红色之旅的景点外，阿穆尔州另一个吸引游客的亮点是东方航天发射场。俄罗斯这座新的发射场距中国仅有几百公里，目前已经投入运营。 刚才的报道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中国游客的俄罗斯红色游呢，也带热了俄罗斯人对本国红色旅游景点的关注。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也同步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双城之声栏目中与大家见面。好，欢迎您的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有广袤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终年气候严寒。即便是在和美国接壤的一些地带呢，其实天气也是蛮冷的。比如现在北京已经开启了夏日模式，然而加拿大人呢，才刚刚感到春意的来到。有网友在游过加拿大之后呢，就感叹，在这里啊，蔬菜价格可真是贵，好像是奢侈品似的。的确，在这么冷的地方，要想种出蔬菜来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成本。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随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一起走进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一个温室种植大棚。对于当地人来说，能够吃到本地产的新鲜蔬菜已经相当不错了。好，来听报道。 在冬天和春天两个季节里，加拿大人在超市里买到的番茄、生菜和青红椒等蔬菜大部分都是从墨西哥和美国运来的。他们在到达我们的购物栏之前，需要坐卡车跨过整个美国，且不说这期间不止一次的包装、储藏和转卖再转卖。 Our food has traveled an average of 1500 miles to make it to our plate. 蒙特利尔市鲁法市场创办者哈吉在一次演讲中说，今天的食物平均要旅行15000英里才能到达蒙特利尔人的盘子。 十年前，哈吉和他的女朋友雷斯梅尔产生了把长途运输环节从农产品供应里剪掉的想法，这是他们开始研究温室种菜的初衷。和其他温室菜农不同的是，他们打算把温室建在楼顶上。 The challenges we have today as we go from 7 billion to 9 billion and with less land. So the good news, it turns out that rooftop spaces. 哈吉说，现在全球人口增加而耕地减少，他们认为不占用耕地是一种更有责任心的农作物生产方式。十年以后，他们的屋顶温室已经建了三个，手下有200多员工，生产的蔬菜可以供应数千居民。去年最新建的温室有将近6000平方米，温度、湿度甚至蚜虫监测都用 APP 控制。去年11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慕名前去参观，临走的时候还买了一篮新鲜蔬菜带回渥太华。哈吉在黎巴嫩出生长大，雷斯梅尔原籍美国，他们在蒙特利尔市相遇的时候，哈吉在电脑行业工作，雷斯梅尔还没有从麦吉尔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毕业。这两个专业离种菜都很远，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祖父母都曾经务农为生，两个人都很喜欢种植。他们在不大的公寓里种了香草、黄瓜和生菜，日照不足就用灯光来补充。当时他们正在筹划两个人的将来，希望能在蒙特利尔安家并开始自己的事业。有一天，雷斯梅尔带哈吉去参观麦吉尔大学生物楼的屋顶温室。哈吉回来就开始琢磨，如果一个用作科研的小温室可以建在楼顶，一个商业规模的大温室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楼够大。他们把蒙特利尔市地图打上格子，一条街一条街地查找卫星图片，筛选出合适的楼房，再自己开车去拍照，然后把照片交给工程师评估楼顶的坚固程度。那是在2009-2010年，当时还没有人听说过在楼顶开农场。曾经有一个楼主叫哈吉和雷斯梅尔离自己的楼远点，因为他可不想自己头顶上整天又是拖拉机又是粪肥的。哈吉解释说，不会有拖拉机和粪肥，他根本听不进去。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对这个计划没信心。哈吉回忆说，有一次开会，屋子里有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农学专家、市场营销人员，还有银行的人。建筑师环顾左右，然后说，你们看看，这么些人坐在这里，就是为了种个番茄，这怎么能赚得到钱呢？他们最后终于在蒙特利尔东部城区找到了一个愿意把楼顶租给他们的工厂老板。2011年，他们建起了第一个温室。那位愿意冒险的老板很快尝到了甜头，不仅原来空在那里的楼顶换来了租金，而且由于楼顶加盖温室，冬天楼里取暖的费用大大降低了，而且从此不用再维修屋顶。不久以后，第二个温室也建起来了。2012年，他们种的菜已经可以供应2000人。到了去年，已经吸引到加美投资者的鲁法农场进一步扩大，建立了第三个温室。哈吉和雷斯梅尔自称都是技术控，他们的团队里不仅有农学专家和工程师，也有软件行家。现在，他们的蔬菜从播种到收获都高度自动化。三个温室的光照和温度可以在手机上通过 APP 调节，农场的电脑团队还根据需要设计特殊的应用软件，例如观测蚜虫增减的 APP。 With vegetables that are harvested exact same day that have never seen the inside of a fridge. 哈吉自豪地说，他们农场卖的菜在交到顾客手里以前从来没有进过冰箱，都是当天采摘的。顾客在网上登记，按照农场每周贴出的菜单选购，每星期每家的订购额不能少于15加元。农场收到订购单以后，再去温室收菜，然后用卡车把菜送到各个站点。现在鲁法农场在蒙特利尔岛和北郊拉瓦尔市一共有400多个送菜点。经过10年的实践后，哈吉和雷斯梅尔认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已经足够成熟，